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 不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 的。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麵 剛才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好啦竟然是即係做到直播嘅好嘢遲咗25分鐘大家可以叫我哋做契弟啦。喂其實因為咁㗎即係今日好開心啦。 係咪 因 為你終於開心啦。 係啦因為點解呢第一就做到節目啦、第二就係曼聯琴晚即係大勝 5比0 啦咁率先宣布奪取歐聯啦。 係。 咁即係呢個係好 重要。再 奪取歐聯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歷史嘅時刻嚟嘅。 Okay。 係啦咁所以今集其實就值得慶賀啦！咁、okay. 所以除咗我哋兩條撚樣咧，仲有阿 Eugene 嘅喎。 係，大家好。 係啦， 冇上你呢個節目。 咁啊 ，Eugene 其實我哋今集咧就冇主題噶，諗住其實就 所以我做咗少少資料搜集， 勁 就係講一講曼聯嗰啲股價嘅。 哇！ 係啦，啊咁啊，發現一個 正 好好嘅好特別嘅現象。咁我讓我介紹一下先啦。其實曼聯即係呢個嘅佢個乜鬼家族收購咗啊？美國 嘅加沙， 加沙係啦，加入收購咗之後咧。其實就跟除咗牌嘅，跟住再 喺 美國再上翻嘅，依幾年前嘅啫。啊，咁曾經呢幾年裏面咧跌得最大鑊嗰次咧就係開市嗰下，嚇佢係$14 IPO 掛牌上嘅，跟住即刻碌落$12嘅，因為嗰陣時$14算係好貴嘅， 係啊， 即係好貴嘅嚇。即係嗰陣時就俾啲萬迷話：，喂，你擺到明啦，你加拉沙家族。買咗即係佢嗰陣時$8美金買返嚟㗎嘛。 係。 你都係原來搵錢㗎喎、哦。你諗住 當然啦。 你諗住高位上市 cap 水走㗎喎係咪呀咁樣。咁所以就好多人沽咁跌咗落嚟。跟住慢慢升返嘅。 嗯。 因為之後佢就攞咗英超冠軍嘅升返。近排跌過一次好大鑊嘅就係費格遜退休。 喔、 一晚就跌咗 5% 嘅。 嘩爽啊。 係啦就跌咗 5%。咁跟住又慢慢升返啦。因為即係費格遜都係一個人啫佢唔應該左右到。即係理論上佢唔應該左右到曼聯嗰個未來嘅，嚇咁、曼聯業績好好嘅，曼聯嗰、那個盈利啊各方面啊每年都增長得唔錯嘅，呢樣嘢係真嘅。 Okay。 因為就譬如廣告啊，甚至乎係個轉播權啊，同埋啲球員嗰啲買賣啊，佢基本上佢都係叫做賺到錢嘅。咁跟住近排曼聯個股價咧就相對比較飄忽啦，跌多嘅。 是咪同佢即近期嘅成績係即成正比呢 嗱，你又吹唔漲喎？ 嗱，本身咧，即係呢啲嘅球會嘅上市公司咧，你唔好講話曼聯啦，譬如咧意大利、西班牙嗰啲咧，都係跟佢嗰個嘅聯賽成績咧，成一個成一個比例嘅，即係你贏波佢會升嘅，你輸波佢真係會跌嘅，咁啊，但係曼聯近排咧有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嘅，佢輸波咧個股價咧係得嘅，輸波個股價反為係會升嘅，知唔知點解咧？ 我 啊，呢個真係 你諗諗到。 嗱，曼联输波，股价系会升， 唔系低趁低吸纳咯。 唔系，因为输波越多，而家个领队叫咩话？ 阿莫财斯咯， 阿莫财斯俾人踢走嘅机会越大， 哦， 所以个股价就会升嘅。 哦，啲人咁样谂嘢啊？ 系啊， 佢啲股民系咁样噶，佢 系啊，所以而家有即系，譬如系美国嗰边买，买曼联呢期咧，买曼联啲股票呢期咧，应该系唔使输嘅。因为如果佢赢波咧，佢个股价会升少少；佢输波咧，莫耶斯俾人炒嘅机会大咧，又会升少少。 咁 gap 嘅， 系啊 ，gap 嘢嚟噶，过瘾噶，原来。 即系睇下，佢系大部分人都系谂住即系斗 cap 水嘅啫，即系所以呢队波即系冇乜感情啊！屌，嗰啲冚唪唥都系 全部都系炒家嚟咯。 系啊，你对汇丰有冇感情啊？ 冇噶。 你对 清姐或者 有啊？ 嗱，因为曼联今季开嘅时候咧，连续咁样好不幸地或者俾人屈咁样输波啦，系咪啊？即系我哋都觉得即系非常之痛心疾首。对于啲球证，点解唔偏帮曼联咧？即系离晒谱啦。啊，咁啊，嗰阵时曼联嘅股价系不断咁跌嘅，系不断咁跌。但系近排曼联嘅成绩要好翻啲啦。但系譬如系对啱啱个礼拜对呢个卡迪夫城，咁啊俾人逼和啦，即 系 好不幸地俾人逼和啦。卡迪夫城真系离晒谱嘅，你乜理由去保时逼和人哋嘅啫？你唔可以噶嘛，系嘛？ 咪咯，同埋个龙门都好衰咯，即系。朗尼嗰一下单刀横传，你做咩要接个波啫？ 系咯， 你唔接个波就 你俾人射咗先接啊嘛。 唔系咯， 你都未射你就接离晒谱嘅。 离谱真系。 咁跟住卡迪夫城嗰下和咗波咧，咁佢个估计升嘅，因为嗰日之后咧，莫耶斯俾人炒嗰个赔率咧系急跌嘅，所以个股价就升咗嘅。咁所以你见到咧就开季嘅时候咧，大家嗱费格逊辞职。急跌咗5%， 系 之后回复翻上嚟啦，大家都觉得，咦，莫耶斯都几好啊，跟住发觉佢唔系好对路，开季嘅时候嗰个股价再跌翻，咁而家都系唔系好对路啦，个股价系升得翻嘅，因为大家觉得就系话，如果莫耶斯炒咗换一个人咧，系对个股价咧系有刺激作用， 我就玩晒， 都几吹涨， 佢谂 真系几吹涨嘅， 但其实我调翻转去谂，有几多万迷有曼联股票咧？ 香港应该唔多 吓，香港都冇萬迷，得费加逊迷啫嘛。 咁外国都多嘅，外国都多嘅，因为佢哋都做过统计，即系而家佢话啦，曼联都系全球嘅 fans 系最多嘅。 但如果我喺英国去买美国股票，会唔会有难度咧？ 冇难度， 冇难度，都系钱啫， 都系钱啫，好、 okay. 简单。就算你香港去买美国股票都好容易。 哦、okay. 你话买下咯，你上 YouTube， 你上 Yahoo， 你 search 曼联嗰个曲好易 search 噶咋。好易嘅咋，而家16个几咯。 哦， 而家16个几。 佢 number 市值大噶，佢市值。 佢哋唔系 number 嘅，英文字母。 哦，英文字母嘅， 我以为佢 number 666添。 唔系 Man U 咯，就系佢 number 就系。 好似系啊，好似系啊。 系因为 Man 啲人耻笑嘛，我讲过之前就话，即系 Man U 呢个字唔用得噶嘛。 啊系。 因为点解咧？就嗰阵攞嚟揶揄呢个无厘下空篮嘛。 嗯。 咁点知佢哋自己个管理层就将个股票代号叫做 Man U 嘛，即系同个股票代号叫万九系冇分别，好捻过瘾嘅，好捻过瘾，即系九唔捻搭八嘅，完全系。 系啊，咁啊，所以就曼联个股价原来有咁嘅特色嘅，咁啊，当然即系而家睇好曼联个股价都系一个 point， 就话佢全球 fans 多， 系 赚钱能力亦都系强，市值系最大，成30亿美金吓，睇唔好佢嘅原因唔使讲噶啦，第一。成績滑落，被迫滑落啦， 被迫啦，唔好彩啦， 唔好彩地滑落咗啦。第二樣嘢個債個問題咯，個債 嗰個債仍嚟撚曬譜啦， 係啦，即係佢每年都減嘅，都有減債， 因為其實佢係用嚟還債嘅， 係啦，但係就條數始終都仲係大，咁大家都摸唔到佢幾時先叫還得清。咁但係當然以曼聯嗰啲咁高傲嘅性格，亦都係全球最宇宙最大嘅球會，嗰爭你錢咪爭你錢咯，吹我唔漲， 最多唔撚還得咩？ 唔得咁又唔得喎，嗰啲债系去大股东拖出嚟嘅。 我调翻转，我反而想问咧，佢哋即系曼联即系嗰只股咧，多唔多厨房佬走去即系？ 唔多嘅应该。 即系冇人做下踢货，即系因为 size 太大。 size 大， 即系所以就好少话会有啲厨房啊咁样。 好少噶，所以佢个股价系相对系行得慢，同埋叫做稳定嘅。 即系算系保值嘅。 睇你点睇啦。 有冇息派噶？ 冇。 吓。 冇还债紧要个派息啊，大佬啊！ 佢都冇乜識牌嘅，冇乜識牌，所以買嚟係冇乜細藝，即係除非你真係好 fans， 你又覺得嗱，全世界啲球會上市公司都係咁嘅，成績好股價升，成績跌股價跌，呢啲長線一定係嘅，長線一定係嘅， okay。 除非你個球會裏邊。即係譬如阿仙奴嗰啲賣，淨係賣球員已經賺唔少錢啦，咁啊另作別論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真係好睇成績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唔睇好曼聯嘅股啊，各而家16几啦，佢最高上市之後係20蚊嘅，即係幾年大概佢係最低14，即係12蚊，而最高20，上市14。 但其實佢破產嘅機會都大嘅，因為個成績一冧，佢差咁多錢。 係啦，而家睇得最壞嘅情況就係話咧，如果你下屆歐聯唔得，再整多兩屆歐聯唔得嘅話咧。佢嗰個債務問題就好緊要嘅，係啦，因為你歐聯一唔得嘅話咧，佢你條數咧就縮得好犀利。嗱，球會上市公司咧有一個盈利上面有好大嘅特點嘅，就係買賣球員，賺錢嘅能力。 哦，咁佢又勁啦，你知啦，佢10蚊買翻嚟賣3000万噶嘛， 唔係多咧。唔係多咧， 佢九年都有一個噶。 咁嗱，譬如你有費特南條數，而家喺個 book 裏邊都仲係喺度計緊嘅。仲喺度每年喺度攤薄緊㗎。 吓，十年前嘅事嚟㗎喇喎。 係啊，佢每年攤薄㗎，因為佢 renew 過個 contract 嘛。 哦。 中間 renew contract 就要再攤薄㗎。當然個數係越嚟越細啦。 OK。 但係佢一買啲超級球員。嗱，佢曾經曼聯亦都係今年嘅時候呢跌得好多一次㗎。就係六月嘅時候佢話用17万買呢個。 反正真係。 唔係奔飛加嗰個嘅後衛加雷。 哦，系、okay， 全啦， 系啦，系啦，就话佢全佢7000万英镑买翻嚟，嗰日个股价跌咗9%， 咁卵夸张？ 系啊， 有相关嘅，你觉得？ 有相关嘅，有相关，因为大家会计数，你用7000万英镑去买翻嚟，你每年，譬如你用佢5年嚟计，每年你要摊翻成三百几 ， 3700万英镑，咁你会损咗个月盈利好多噶。 哦， 系啊，咁所以你话哇，你买翻嚟有好成绩就唔同啦。如果买翻嚟系莫耶斯教嘅，我就觉得你应该或者冇乜机会有好成绩。你又俾咗咁大笔数嘅话咧，其实就好伤嘅。 咦，咁费兰尼嗰日咪应该跌好捻多咯？调翻转， 系啊， 3000万， 系 啊，系 啊， 费兰尼都有跌噶，但系因为之前跌咗一镬啊嘛。咁所以你真系用嗰嚿钱再买，系啦，咁啊，唉，算啦，唉，你之前跌过费兰尼嗰下咧，就叫做轻松啲嘅。 咦，咁其实我即係去放消息放料嘅时候可以令到佢破产㗎喎。 点样放消息你话曼联买边个 係啊。 我话反为我觉得曼联即係可能係即係后面个家族呢即係可能有机会放消息去沽空自己股票㗎。真係会有机会。 解释下不如。 嗱即係我无端端同出面讲我5000万英镑买呢个嘅谭兆伟返嚟。 係。唔係啊欧维伦啊。 欧维伦翻嚟， 系 吓佢踢法同朗尼差唔多，系咪先？5000万买翻嚟，你谂下股价点啊？ 系朗尼踢法似欧维伦， 我谂净系传出嚟，佢自己传出嚟咧，都跌10几20%。 哇！ 系咪佢有能力去咁样做嘅 ？OK 吓，你其实如果你话六月嗰单嘢，佢话买嗰个加雷系一个试水嘅话，已经好简单，17万英镑， 佢已经 加雷已经可以跌得咁犀利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因为后面个家族其实佢等钱使㗎嘛。 係啦㗎啦。 其实佢等钱使㗎嘛。 嗰班同我一样都系穷閪嚟㗎嘛。 係啦佢会唔会即系等个曼联股价去到踢到返上20蚊楼上佢哋去到套现啦二啊还是系我而家做啲消息出嚟等个股价跌下又炒下上去嚟啊嚟赚得二呢咁啊梗系后面嗰样嘢二。 咁我相信后者多啲喎。因为你会发觉嗱屌你谂曼联最叻系咩买卖。GoLMU 啦，屌啊嘛，乜谂到去 MU 啊嘛，咁啊，梗系要咁样用质低嘅股价咯，系。 系啦，咁同埋嗱，而家转咗教练之后，你话嚟紧曼联全转会窗会买咩球员，卖咩球员？因为莫耶斯嘅年代，你 系 冇脚影足噶嘛， 系。 你唔同费格逊嘛，如果你以前传出嚟，大家谂下，咦，费格逊唔系咁嘅 style 喎， 系 应该留嘅啫。咁你可能冇乜反應，但而家莫耶斯你係唔知噶嘛，真系可能歐偉倫喎，大佬，系嘛？咁你要慢慢试下水，发觉咦？过瘾、啊，我传呢啲棒咁跌落去，你传呢啲消息唔会令个股价升嘅。 嗯， 你冇传到，你除非你传20磅买咗 啊 斯朗翻嚟啦， 20磅斯朗回巢。 但系啲人唔信噶嘛。 Okay。 但系你话我个贵价买个唔知乜 Q 嘢翻嚟嘅话，啲人会信个股价会冧噶嘛？ 哇！ 所以易做噶，过瘾噶，原来曼联个股价。 喂，但係多唔多呢？即係球會呢，其實就喺有負債，即係而家係負緊債而係又係上市嘅公司。其實曼聯嘅負債應該係即係貫絕咗即係整個嘅球壇㗎喇。 唔夠車路士。 車路士就 係，車路士你是自己老闆貼啊嘛， 係啦，車路士即係一個債嗰、那個嗰、那個 諗法，車路士冇 IPO status 噶嘛， 冇㗎， 咪咯， 係啊，所以你要諗下就係話何為負債嘅啫， 嗯， 何為負債嘅啫、okay ，即係個老細係買個球會翻嚟打飛機，我泵錢入去嘅 ，OK 啊，我打得過癮啦，嗰、okay 個債喺本簿嗰度喺邊 book 裏邊就係話會計上就係債啫，但其實大家知道唔使還都得噶嘛， 因為其實車路士 曼聯得 嘅 喎， 係啊，車路士有講過話，如果阿巴莫節有一日即係癲起上唔玩行去嘅，車路士係會黐 係會執跳樓 㗎，係真係黐咗線 嘅，真係跳樓㗎，曼城一樣咁嘅情況啫嘛，係啊，咁但係作為上市公司嚟講咧，曼聯嗰個債個比例咧真係數一數二嘅。即係所謂，當然更加大嘅都有，以前嘅皇家馬德里啦。 咁佢有政府救， 但係政府救啦，係咪嚇？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嚟講咧，曼聯個債係一個好大嘅困擾嚟嘅。 咁但係會唔會話，譬如話，即係啲人成日都講咧，或者爭拗咗，或者我自己嘅講法就會覺得，最快令曼聯降班嘅方法就係等佢破產，直接降到落 conference 啊嘛。係 啦。 咁但係其實佢如果佢真係要面對嗰個債務問題，或者真係要破產冚家產嘅時候咧，其實啲人會憧憬會有個白武士會出嚟 收購佢咯， 收購噶嘛。 誒、哎，個個都係咁諗。 嗯， 即系话曼联估计唔会输嘅原因，亦都系咁谂啦。再跌有人会就出嚟噶啦。 嗯， 因为始终曼联个商业价值两个字个商业价值都仲系高嘅，佢、嗯、每年都仲系真系赚到钱嘅、 嗯。 如果因为债务问题令到佢冧咗嘅话咧，有个白武士拎个更大嚿钱冚晒佢嘅话咧、 嗯， 你可以赚咗佢嗰个嘅每年嗰个增长，同埋佢嗰个曼联嗰两个字，系会有咁嘅机会嘅。 嗯， 但系即系当然你知道美国嗰、那个嗰、那个老板亦都。亦都玩財技好叻㗎啦， 係、嗯、好、啊、明顯啦。 佢都玩財技好叻㗎，佢即係攣到曼聯死㗎。因為而家曼聯嘅情況，第一，如果你入唔到歐聯嘅話咧，佢好大鑊嘅。佢如果連續三年入唔到歐聯咧，大鑊到不得了。第二樣嘢就係話喺轉會市場裏邊咧，基本上咧佢唔可以輸錢㗎啦，買賣球員。 嗯， 佢唔似以前賣咗去車路士嗰邊個啊， 華朗。 華朗 唔係華朗，米咩啊？ 幾耐之前啊？ 冇幾耐之前嘅啫。 几 曼联卖咗去？ 曼联卖去车路士， 七八年前到啦。 七八年前冇啊， 米咩嗰、那个咩死嘅嗰个黑人啦、 啊。米基尔 系啦， 唔系佢争唔赢啫嘛。 唔系米 基尔 系米基尔唔系 系争唔赢，本来去曼联，跟住后屘就去 咗车路士。 O K O K O K 系啦， 即系如果佢系买卖球员，譬如系费兰尼咁样。咁貴買返嚟三千萬磅買返嚟，即係如果下一年唔對路五百萬磅拎走嘅話呢，嗰二千五百萬磅輸咗嘅話呢，佢一次個 book 呢就係好大鑊㗎。 Okay. 但當然佢而家佢仲有個佢每年都有成三億嘅英磅嘅盈利墊住啦。佢而家 OK 嘅財政，即係盈利嗰方面 OK 嘅、就係個債務嘅問題比較撈教啲囉。 喔、哦、咁要憧憬佢撲家唔家產，其實就 先冇前四先啦。 冇前四好緊要。冇歐聯咧，好賴嘢噶佢。 嗯， 佢冇歐聯一年差唔多係冇咗成九千幾萬， 哇， 落袋嘅。 好，其實格拉沙家族而家係咪處於一個冇得輸嘅狀態咧？ 冇得輸， 懸崖側邊踩單車嘅啫喎，真 係可以咁講。 唔係，但係佢可以隨時賣啊嘛。 佢可以隨時賣 錢啊嘛。 係啦，曼聯個名值錢，可以隨時賣，依樣嘢係真嘅。 係 呢樣嘢真嘅，但係即係佢當年八億美金買翻嚟，佢唔諗住八億平手走啊嘛。 咁啊嚇， 係咪先？因為佢你諗下，佢開出嚟個上市價係講到14蚊，個股值已經好高，佢想係打到上20蚊美金樓上嘅嚇，咁、啊、佢就賺好多。所以你諗下佢後面佢想喺曼聯刮嗰條數其實都幾大㗎。 嗯。 即係唔係話佢唔似阿巴莫域治我真係打飛機。 嗯。 佢真係買返嚟要賺錢嗰啲。 係搵錢啦直 係要搵大錢嗰啲。 即係直接捉撚咗係咁熬喺度係。 係咁熬係咁錯㗎喎。 咦咁我另外諗一個問題啊，假設即係因為上市公司嘛係咪。咁如果我將即係我喺市場上或者基本上格拉沙家族轉手即 係 賣咗俾另一條撚樣，其實基本上我可以即係攞當佢一個殼咁樣重新嘅，得唔得？ 可以得，你賣 咁佢咪成隊波冇撚咗咯？會唔會㗎 ？Technically， 哇！如果我買翻嚟，我解散隊波梗係得啦。我係新買家， 嗯、 買翻嚟我最憎曼聯嘅。 係啦，我先賣咗個球場， 得你拆骨啫嘛。 咦 ，OK 喎，睇嚟要努力赚钱先啦。 几百亿，$30亿美金， 维飞啫嘛。我唔捻信全球争曼联嘅人，每人捐少少，我唔捻信冇，其实系可以咁做啊。 唔系你50%OK 嘅，咁都系$10亿美金，一百亿，$100亿松啲啫。 唔系咯， 你 call 下李嘉诚咧，冇计咯。 要荼毒一下啲有钱人争曼联，我睇嚟而家个走向应该系。 系你真系你真系解散佢，卖地卖球员卖球。 散捻咗又话 唔系，其实值钱嘅，因为其实你调翻转讲，你将佢每样嘢拆件卖啫嘛， 你卖 即系你将佢每样嘢拆件卖啫嘛，因为曼联佢唔系净系讲足球， 嗰 阵 时美国佬入场嗰阵时，大家都惊噶，因为美国佬始终系华尔街背景， 系 大家都惊，喂你嗰班高Morgan Stanley 嗰班友，你买咗曼联翻嚟。因为曼联 系 好复杂嘅一个业务系统， 系系系， 咁你会唔会真系拆骨噶？ 因为之前有传过就话想卖球场啊嘛， 吓卖球场、卖球员、卖 brand name、卖波衫，乜嘢都卖咁啲，卖下 咁啊吓， 得翻莫耶斯，咁冇濑嘢喎，大佬，会有 费烂嚟，咗费烂嚟，两个， 咁啊基本上散晒队波都够我还债或者够赚钱，咪重新。 但系唔好散晒队波唔好玩嘅，最紧要就冇下年欧联。 吓，咁啊系。 冇下年欧联踢咧，佢好大镬。 佢好大机会冇啊！ 佢好大镬噶，佢发癫噶啦。因为如果一年冇，第二年冇嘅话咧， 一年冇你第二年都砸啦。 因为上市公司嘅球会就系有一个咁嘅阴功嘅。 吓， 你成绩即系联赛成绩或者比赛成绩唔好，你个股价系伤咗落去嘅话，而后边个老细为咗赚钱嘅话咧，佢就急噶啦。 Okay. 我就卖嘢咯。嗰阵时佢真系会卖嘢，你试下你两年冇欧联啦，佢真系我谂佢真系球场逐寸草同你卖啊。 咁啊系，或者先卖咗莫耶斯个女先啦。 唔会咯， 系嘛？ 已经俾沙食咗， 冇所谓， 即系贬晒价啦，已经送都冇人要嗰啲 friend 嚟， 再买去中东嗰度啦。 喂，但其实咧，嗱，调翻转讲啊，嗱，听完啲专业分析啊，咁啊，其实 唔系好专业嘅咋，我都系初步睇 嘅 咋， 初步分析啊，初步嘅专业分析啊。其实你净系睇到一样好简单嘅嘢啫嘛。我哋一路以嚟闹曼九咧，就话佢其中一样嘢就佢冇灵魂，唔系搞足球啊嘛。其实即系市面上咧都有不少上市嘅即系球会啦，咁但系曼联作为真系表表姐嚟嘅，即系佢90年上市嘅时候，咪话佢改咗即系个 logo， 冇咗 football club， 就谂住其实真系全面向呢一个即系商业社会发展嘅。咁其实咧有一样嘢就 系， 其实佢而家系自食其果啫嘛。即系当日其实佢决定上市，即系上市嘅呢个决定咧，基本上其实佢而家埋下咗个伏线，就系第一，即系佢引入咗格拉沙加做啲捻样过嚟，系玩财技。即系嗱，我其实佢哋冇理由唔明白嘅。即系当日佢哋搞得 IPO， 即系佢真系要上市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佢哋一定要谂过有一日系会有条捻样出嚟，或者好捻争你嘅。如果有一日格拉沙加做好捻争曼联，佢玩过第二个财技啫嘛，因为。即系对有钱人嚟讲，嗰间公司我系唔会有感情嘅。 系啦，个问题就一样啦。格拉沙家族究竟对足球嘅感情有几多？第二就系对曼联嘅感情有几多啦？如果我系一个作为一个商业去考虑赚钱嘅话咧，我自己计数啫嘛。嗱，你个球场譬如卖到10亿8亿，你啲球员卖乜乜乜，个 brand name 卖出嚟，卖俾中国人寿，吓、卖到哇，原来中国人寿肯俾20亿，我净系买曼联嗰两个字嘅，我卖出嚟就散晒噶啦，因为冇感情啊嘛。如果你有感情嘅话唔系、哦，即系譬如喺呢个洛域治嘅老细就是一个最好嘅例子啦。佢真系中意足球噶嘛， 系 咁、就算佢降班，佢都照去睇，都好开心，打晒飞机吓。咁买啲球员踢得唔好，咁佢又唔会闹咁样吓、即系完全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嚟。 加沙家族都好少，即系相对比较少嚟睇波。 咁佢个仔咯，个仔 我就怀疑佢哋识唔识足球嘅啫。 美式足球咯， 美式足球。 唔系因为即系咧，其实如果你有接触嗰啲即系美国嚟嘅朋友咧。其实基本上佢哋，你同佢讲 football 咧，佢真系以为同你讲紧美式足球系啦嗰啲噶，咁佢哋基本上系真系完全唔识睇波，冇嗰个文化，我唔觉得佢 所以曼联当日卖俾格拉沙家族，我觉得系好错嘅一步咯，即系你为咗钱无可厚非吓、但系即系你卖，你都要揾个买家。唔系为咗商业个考虑嚟买，而系为咗嗰个足球嗰样嘢嚟买咯。咁但系你见到呢几年，其实曼联真系好彩佢好有实力啦吓吓，经常都可以赢波啦吓咁、但系如果万一真系万一， 系 即系譬如而家咁嘅情况，曼联如果唔系一间上市公司，唔系呢个大老细嘅话，佢譬如佢耷10年嘅， 佢唔会 hurt 到任何嘢噶，佢冇所谓，最多成绩差啲嘅啫，系咪？利物浦就有个例子啦，系咪？但系如果而家嗰个情况系咁嘅，咁多一啲唔同嘅商业因素喺里边嘅话咧，佢耷三年咧已经好伤。 哦，咁啊系， 已经好系， 因为佢系商业考虑，一入佢就真系谂办法噶啦嘛。 一有唔妥，我咪拆件咯，我咪剁开佢咯。系嘛？咁所以嗰個分嘢就喺呢度啦。咁、 okay. 所以點解曼聯個股價升極都升唔起咧？ 呢個又其中一個原因。 就係、是、咁樣啦。Okay. 因為你個成績同佢個股價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倍數嘅掛鈎嘅嚇。人哋成績差啲，賺錢少啲，但係你成績好翻 ，OK 冇問題，你繼續玩落去啫嘛，遊戲係咪、嗯？你有兩對腳，你繼續去踢波。但曼聯就唔係咯，曼聯而家唔係靠兩隻腳去踢波咯，係靠錢去踢嘅啫。 我想問咧，上市嗰個 status 有冇得 remove 㗎？即係佢可唔可以 back 翻轉頭？唔係業務，唔係成績，純粹我真係除牌咗 delete 上去。 delete 啫嘛，係啊。 哦，即係如果真心有人真係中意曼聯嗰啲撚樣又有錢咧，其實最好即係救曼聯嘅方法就真係將佢喺呢個即係股票市場裏邊移走嘅。 系啊， 真系噶， 真系噶。 因为你一上到市嘅时候，其实我真系我任拆件系冇问题噶。 因为你咁大个债务咧，同埋即系球会嗰个会计个出文咧系比较特别，因为啱讲个转会市场赚蚀影响好犀利，对个盈利影响好犀利。一影响盈利一犀利嘅话咧，就系讲个市盈率嘅问题，市盈率嘅问题系讲紧股价嘅问题，就一复式嘅下跌。 其实你好简单啫嘛，如果而家踢唔好咧，即系惊曼联个股价会跌，咁、你咪即系派股俾球证咯。系咪一个方法？ 我睬你都傻啊！我费格逊年代现兜兜收嚟，而家派股俾我。阿费爷几好啊，大佬你而家派股 唔系啊？派股俾佢 OK 啊！即系同球证讲，嗱，你识做咧，啲股你听日嗰只股就会升噶啦。 我球证睬都傻，费最嘅年代全部 cash 落袋噶嘛，方便快捷。 唔系 cash， 过数， 过数，讲 系过数。 唔系，同埋我相信 银行转账嚟嘅屌。 我相信佢即系。由於呢個上市，你所講嘅一大堆咁嘅資料啦，都係牽制住買人嗰、那個 嗱，而家情況就係當年， 所以呢幾年買人就 皇馬咁上下咯。 OK， 又係債台高築，又係個成績開始下滑， 啊、 跟住咪要政府出手咯。 哦、OK， 政府出手收翻泵錢入去咯。啊，但曼聯英國政府係唔會出手噶嘛，所以都傻啦。咁、你中意接咪接咯，係咪？ 所以而家買人佢都真係好緊手喎，即係買 你話緊手又得你话费兰尼，你又话唔紧手又得 ，OK， 但系佢系唔输得买人嗰度，佢系唔输得， 因为会影响个股价， 会影响个股价嘅， 即系佢可能 青训就唔同啦，青训就现兜兜赚翻 嚟，咁佢啲青训又好劲嘅，有七小福啊嘛， 系啊， 但系七小福十七年前啊，大佬，但系所以佢要大力搞青训，当青训嗰啲人咧系资产咁卖出去咯。赚翻呢样嘅赚翻啲钱， 实有人要啊！佢嗰啲人咁劲。 唔系，但系我头先如果讲起即系转会，其实系一个即系消息去利好佢自己嘅股价嘅时候咧，其实我怀疑有阵时有一啲佢哋买翻嚟嘅球员，好似费兰尼根本唔啱用嘅，其实佢真系为谷而谷嘅啫。我唔会，因为其实佢计数啫嘛。嗱，我当我3000万去买，其实我唔系一笔过要俾噶嘛。 系、啦， 其实佢摊长去计，譬如可能佢计5年去还嘅。即有啲真係有啲窮閪球會好似曼聯啲，佢其實唔係一筆過攞曬3000万出嚟。 係啦，仲要睇表現啦。 咁跟住佢會賣翻出去，或者佢同愛華頓背後有deal嘅。即如果唔掂嘅一半咯，即佢幫手攞浪價。你當你浪價嘅時候，你計翻條數，其實圍埋差唔多。 但你又要咁睇啦。嗱，買翻嚟費蘭尼成績好就話啫，唔好有大鑊過。你依後邊同愛華頓有背後有個deal收翻轉頭嘅就話啫，冇嘅3000个就3000个。硬嚼嘅，好伤噶。 所以其实有一样嘢解释到点解今个转会市场咧，曼联传到咁多 人，系 啦。其实根本可能从来都冇谂过买。 我谂有啲好多风啊，真系想喐下股价，睇下个股价里边有冇数围下嘅啫。 所以可能直头系格拉沙家族自己放出嚟。 我咪咁讲咯。 唔系因为你好易啫嘛，唔系咯？你搵几份嗱，好简单嘅。你如果要放消息嘅话，其实可能就喺即系搵啲财经佬啊，喂。要即食餐饭，帮帮手讲两句， 系啊， 可能咁样。但系佢哋而家个做法，仲可以揾体育报纸啦，网上嘅 blog 饮你放啫嘛， 饮你放系容易过其他行业好捻多倍、啊。 我用个天价十倍买翻到 C 朗翻嚟，咁啲球迷会打飞机噶， 系 过瘾啊 ，C 朗，但系佢会一定会死，必死无疑啊。第一个价钱，第二买翻嚟，如果 C 朗踢得得嘅。踢得一年啫，或者半季啫，你都即刻死得，系嘛？得佢即系佢后边就佢条数嘅知噶， 咁佢可以傳出嚟。 喂，其實真係幾可悲喎！即係你諗下，一間球會，即係嗱，其實而家咁即係高度商業化嘅，即係聯賽啦。 過度。 但係佢其實曼聯而家佢係走向一個極度極端，其實基本上真係同足球冇關係 嘅。係啊，嗱，佢賺得最多係咩呢？就係、是、廣告費咯。 嗯。 就是廣告費咯，佢係掠得最犀利啊！廣告費， 但係都係睇成績 嘅。唔係，但係佢俾佢個股價同埋個上市嗰樣嘢牽制住嘛。 哦，係啊，係 啊，係啊， 即係呢個係同其他球會好唔同噶嘛。 講住條狗繩啦，而家有電嗰只啦， 係噶， 即係阿加沙家族捉住有條狗繩就電噶咯，佢一喐咪電鳩佢咯。 係啊， 即係啲狗亂咁吠或者亂咁走就電鳩佢咯。 唔係，其實如果而家按呢個走勢咧，曼聯即係攞唔到前四嘅機會，其實都好大， 都大㗎，大㗎， 因為都係。次次都 唔係根據我哋Wagger先有啲主持話聖誕前上翻第二嘅， 上第一啊， 唔係佢哋好謙嘅，第二啫，第二啫，聖誕後就第一咯， 唔係你計到數噶嘛，其實加拉沙家族嗱，我哋試下代入加拉沙家族去啦，其實佢自己計到數，覺得今年攞前四嘅機會係相對上低嘅，因為點解咧？你逐對稱啫嘛，以前最唔爭氣講好多次噶啦，阿仙奴同利物浦嘛，今年佢壓撚住頭兩位嘅。 仲要就係咁贏喎。 咁照正路嚟講，呢兩隊應該甩唔到前四㗎啦。即係而家呢個走 勢，其實去到呢一， 你而家打三分一㗎啦嘛。你打三分一，其實你大概睇到個形勢出嚟㗎嘛。咁跟住兩隊最有錢嘅車路士同曼城，你冇可能飛歐嘅又係。咁曼聯你咪喺個夾縫中間咯。而家就係 好薄㗎。 係啊， 一下唔覺意。 咁如果我係格拉沙家族，哇！我未來呢六個月就係我玩股價，真係。最佳時機啦， 系啦，我要喺個股價裏面揾得幾多就係、是、最好嘅時機，呢樣係真嘅， 系啦， 因為如果你譬如你其實你好簡單知道噶啦，去到下年譬如二三月嘅時候，可唔可以下前四，大家摸到噶啦， 嗯， 大家估到，如果嗰陣時仲係排緊第七、第八嘅，啊呢啲相對比較落後嘅位置嘅話咧，你要爬翻上去前四，前四咧係難，咁佢就會估到啦，我係咪喺呢個時候裏面喺個股價錯上錯落，我揾得刮得幾多得幾多咧喺股價上邊， 嗯、 我會咁做咯，如果俾我， 俾我都係，因為真係生意真係冇感情嘅，我隨時賣咗佢，我再揾我再揾個第二個 IPO 嚟玩啫嘛。 嗱，好簡單條數，嗱，當日佢十四蚊上市嘅，即係話基本上佢哋都唔係好遠嘅啦，佢想20蚊嘅，14蚊已經唔係好遠。假設佢哋嗰個嘅8亿美金投資落曼聯。佢哋想攞返嚟嘅回報，我哋假設就係14蚊美金一股。 嗯 ,ok? 嗱而家佢17蚊咗緊。ok? 如果佢冇咗個歐聯，假設佢冇咗歐聯，佢個盈利起碼少咗三分一走。 哇飽啊。 起碼少三分一走，而家佢個市盈率係16倍。佢少咗三分一嘅盈利嘅話呢，即係佢嗰個市盈率呢得返來譬如11倍。佢個股價呢就一定會穿咗14蚊佢個底線。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 穿咗14蚊嘅底線。如果我又想攞翻14蚊，我覺得我應該攞嘅嘢，譬如假設12蚊嘅，如果我入唔到歐聯，我估個股價會跌落12蚊， 係 最即係上市之後 嘅位。好撲街㗎啦，好撲街啦， 即係我中間有2蚊，我一定要代翻轉頭。 啱， 我嗰2蚊，我依幾個月我點樣賺翻嚟咧？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所以佢就 我會度數啊嘛，我係生意佬，我一定會度嘅呢條數。 嗯， 系嘛？我谂住14蚊，但系我觉得有机会个股价掉到12蚊，除非我而家掉 Q 晒佢嘅啫。 嗯， 但系唔会噶嘛。 唔会 噶嘛，掉晒佢就真系打柴噶啦，曼联。咁我呢个时候，我一定要喺几个月里边咧，喺个股价上面咧，我最少要搵翻2蚊翻嚟，我先至可以保障到假设曼联入唔到欧联个股价跌落12蚊嘅风险。對我個投資嘅回報嘅風險。 咦？但其實我諗我哋都可以下次做一做個 research 咧，就係睇一睇曼聯而家個 board of director 入邊咧有幾，即係佢哋個持股量大概係幾多？ 嚇、 啊！因為一定分黨分派噶嘛，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係啊，即係喺嗰個過程入邊，其實曼聯嘅股價可能真係可以睇出未來嘅端倪嘅。係㗎，呢個係幾過癮嘅。 係㗎，所以如果你話聖誕前咧，佢嗰個 ranking 唔可以爬翻高啲咧，真係幾危嘅。 可唔可以預測一下，如果第一次入唔到歐聯咧，即係入唔到歐聯席位咧，佢會唔會即刻放貨咧？即係會唔會即刻撇？ 唔會啊，邊度講得切啊？ 講得切， 講唔切嘅。 唔係即係冇人， 因為好大咯。 唔好意思，我 因為講緊佢要掉緊成百幾億嘢出街。 係，即係如果佢係第一次入唔到歐聯，會唔會即係格拉修會即刻跳船咧？ 哦，淨跳船啊？你先。 唔易跳咯， 唔係俾我咧就好簡單嘅。如果我真係狠嘅話咧，我係加拉沙嘅話咧，佢真係因為咁樣而出咗事嘅話咧，我要圍數咧，我真係會將啲嘢拆件賣 嘅。咁係賣咁啲先至再放， 最快嘅，即係我唔係要將佢轉業務或者將成個品牌轉曬，而係譬如有啲地方可以賣到，譬如佢個 Carrington 佢個訓練場，我賣出去嘅。 或者我真係基本上拆件俾第度去做嘅。喂，其實呢樣嘢係直接有數返，跟住再計得掂數再捱。 攞咗個現金先再埋撚咗佢囉。 係因為唔易，你見到如果當佢發現自己入唔到歐聯先做嘢嘅話呢，對面個買家都會知㗎嘛。嘩，你仲急過我啦，我仲唔劏你呀。 咁 呀。嗰陣時就真係中人壽出手㗎啦。 嘩嘩 嘩嘩嘩恒大呀，咁佢一出手㗎啦，百零億佢拎得起㗎嘛。咁但係佢唔會嘅，因為佢會聞到 㗎。 因為佢入唔到歐聯唔會突然之間入唔到歐聯㗎。佢有成季俾你俾佢估入唔入到歐聯㗎嘛。之前已經我諗要做定嘢㗎啦。 喂，咁我有個補充啊，呢節就嚟完。其實好簡單，嗱，歡迎各位曼迷繼續打飛機話曼聯會攞冠軍。咁等全宇宙都自我感覺良好，包括格拉沙家族都自我感覺良好呢，佢真係到38周先意識到，哎呀，仆街啦，原來差唔到前四呢，佢放唔撚到貨呢，呢個就最撚美好啦。 咁唔會嘅，格拉沙唔會咁蠢嘅，唔會係佢哋玩呢個遊戲唔會係好似球迷咁打飛機嘅。 我首先想講，我大家清晰目標，我哋其實唔係要格拉沙死。 啱。 我哋要曼聯。 我哋要曼聯冚家產啫。 係咪先。 唔係，即係如果去到最後38都入唔到，我相信格拉沙家族係會加電。即係你要5000W係唔夠，加個1萬電鳩啊，萬九條頸咯。 係啦， 作為老師就電鳩佢都冇講。 加錢落球證嗰度咯。 唔係，所以我諗嚟緊一月嗰個轉會市場又會有啲即係 油吹， 之前會吹得好犀利㗎， 好撚誇張， 會吹得好犀利㗎啦。係啊，你話美斯 啊，佢博 翻個兩蚊啊嘛，買翻美斯翻嚟啊，唔係買翻，根本從來冇用，買咗美斯， 從來冇擁有過啊。 你阿仙奴嗰啲阿奧斯，你想好想要嘅，你開個價咁樣，即係可能會有啲好神奇，你估都估唔到嘅。 但吹到似層層。 係啦，吹出嚟囉。因為你中間而家有莫耶斯係最易俾人估，或者係最易傳㗎嘛。因為莫耶斯係冇腳影足㗎嘛。費格遜你可以話黐線嘅，費格遜唔係咁嘅人，莫耶斯你係唔會知㗎嘛。 OK， 喂，我哋差唔多半場，休息一陣，我哋再返嚟。 大家好，我係阿迪，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